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油田犯神经时，说话就没有分寸。人们有时候逗他：“你不要吹牛了，你找周总理要钱，你和周总理有什么关系？周总理能给你批钱？”他撇撇嘴，轻蔑的口气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？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？”有一天，我们在田野上翻地，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，他又犯神经了，说：“你们看，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。”右派们都笑他：“你又犯神经了，吹牛了。”他竟然发火了，说：“我吹牛？你们说我吹牛？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，我把钱要回来，看你们怎么说。”他说着话就气呼呼地扔下铁锨走了，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过去。我们追上去拉他，劝他回来，可是劝不住他，拉也拉不回来，他还是往前走。没办法，纳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，说油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，我们劝不住，你去劝劝吧。梁静笑却说：“不要管，谁也不要拦他，叫他走去。”等到油田走出了厂部，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，梁静孝便带了2名管教干部追上去。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，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，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，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。梁静孝带着人追上油田，五花大绑地把他捆了起来，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，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，胳膊和脸都肿了。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，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的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。李怀珠怕他神经把孩子弄疼了，看他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，不叫他抱，他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，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，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：“叫阿姨，叫阿姨。”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，亲着笑着。有一次，他亲着孩子的时候，竟然流起眼泪来，嘀哩嘟噜地说了一串英语。我的英语都忘光了，但是他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。他说的是：“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心肝儿啊。”我们都爱这个孩子。有时候吃过了晚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。这个人抱一会儿，那个人抱一会儿，这个人亲一亲，那个人亲一亲，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，亲啊，笑啊，说呀。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，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，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。这是李怀珠的孩子， 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。我看见，不光是油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，那秀云也流过眼泪，张启贤也流过眼泪，我也流过眼泪。我抱着他，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，心情非常的感动。他就像是一道阳光，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，照亮了我们的心，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。这孩子很瘦，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，缺少营养。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去偷面粉、偷粮食，给李怀珠做饭吃，叫他每天吃得饱饱的，用他的奶水来喂饱孩子。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，有时候进了房子，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，看看里面煮着什么。他看出来，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，想要查出来他是怎么搞到食物的，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。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。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，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，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。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，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小毛衣，作为满月的礼物。油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了孩子。满月那天，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。族长纳秀云说，就叫加农吧，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加边沟农场出生的，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一转眼，9个月过去了。加农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，孩子生在加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？他能长大吗？能不能长大，我们不能预测，因为我们是劳教犯，不知道未来的年月，我们还将会经历什么样的磨难。但是，过去了的9个月，他健康地成长着，没有挨饿。9个月，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，白白的脸蛋儿泛着红润和光泽。他笑的时候，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，他的身体也充分的伸展开了。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的、手脚有力的孩子。他还不能走路，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，他能够抓得很紧，又很有力量，腾的一下站起来。他扶着你的手，双腿有力的一弹一弹的跳动，嘴里喊着妈妈。他还不会说别的话，只会叫妈。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。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1959年8月，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，厂领导突然把我们19个女右派 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，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，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，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，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女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？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。我们19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，厂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，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。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，难免要出点事儿。我和纳秀英、窦维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，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他相聚一次。他来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就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，天快亮的时候他再回到农业队去。1959年春节，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，欢庆春节。窦维科和农业队的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结果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。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，也给窦维科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的条件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加边沟的生活太艰苦，太压抑了。年轻人有胆量，有勇气，做个露水夫妻，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，轻松一些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，导致窦维科怀孕了，事情暴露了。结果窦维科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，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。窦维科堕胎后不久，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。一调到养猪场，我们就开始挨饿了，因为再也没办法偷磨坊的粮食了。从1959年春天开始，劳教分子们每个月的口粮就下降到26斤了。26斤粮食，做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7-8成饱，可是对于一天劳动10几个小时的人来说，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。1959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。好在喂猪的活儿并不重，14名右派喂不到200头猪，除了李怀珠和油田每个人管3个宰猪猪圈以外，其他的人每个人管1个猪圈。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，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。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有过去，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，这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，有时候会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他吃，有时候喂他粉碎了的黄豆。而伙房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呀？糜子面的菜糊糊，玉米面的疙瘩汤，青稞面的窝头，还吃不饱。实在饿得难受，我们就从插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。灾祸接踵而至。加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厂部办公室南边200-300米处的一片草滩上，是呈马蹄形排列的3栋房子围成的一个小院，总共8间房，东房4间，这是正房，是住人的，北房和南房各2间，北房是仓库，放着饲料什么的，南房安装了2口大锅插猪食。西边没有房子，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，这口水井挖得很大，敞口的， 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。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。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插猪食喂猪，打扫猪圈，抬土填圈。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，但是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他就不舒服，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，洗完以后要用抹布擦干净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。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，可以回到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，缝补破衣裳，或者聚在一起聊天，逗家农玩。那是11月下旬的一天，下午三四点钟。喂完了中午的那顿猪食，擦洗完了食槽，大家都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。那天刮大风，天特别冷，我们擦洗完猪食槽，手都冻僵了，衣服也被风刮透了，一干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。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，有人从插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火去把炉子给点着了，房子里有点热气，而另外的两间住人的房子冰冷冰冷的，所以没人愿意回去。我们进去不久，李怀珠也抱着家农跑来了。他进了门以后还说了句话，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，冷得坐不住。在磨房干活的时候，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个小时回宿舍一趟，给家农喂奶。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，听见家农哭，随时就可以进屋里照看一下。每天上班的时候，怕家农醒了乱爬，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家农的腰上，以防掉下炕去。可能是这边房子里暖和的原因，李怀珠进来以后时间不长，家农就在他怀里睡着了。这个时候我就说他，你把家农放回去吧，你看他睡着了。李怀珠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，咱房子冷，我就这样抱着吧。哎，如果那一天啊那间房子里人少，可能也就不会出事了，李怀珠把孩子放在炕上就行了。可是那天天太冷，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，炕上都坐着人呢，没处放，他就一直抱着孩子站着。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他，你放回去吧，怕冷的话你给他盖厚点，你这么抱着不累吗？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。可他出去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，还是抱着孩子。我就说他，嗨，你这个人，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？李怀珠说，我还是抱着吧。这时候纳秀云说话了，你怎么不放下呢？你觉得抱着舒服呀？李怀珠说，那你替我放去吧。哎，你这个李怀珠，你干嘛叫我去放？你放去怎么了？哎呀，娜姐，你放去嘛，你放去嘛，你替我去放一趟嘛。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。纳秀云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说，好好好，我放去，我放去，好我的姑奶奶，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了，一步路都不想走了。纳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家农就出去了，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说，好你个李怀珠啊，你骗我，你这么坏呀。他说话的口气有点怪，脸色也呈现出异常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问他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纳秀云说，哎呀，愁死了，愁死了。什么事儿嘛，你说嘛。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，瞟了一眼李怀珠才说：“你问他，你问他。”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，就问他：“怀珠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不说？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啊？”这个时候，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儿了。李怀珠被逼不过，就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你自己看去，咱房子闹鬼了。”看他还是不愿意说，我就扭身出了门。我想，我自己去看看吧，我就不信闹什么鬼。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，推了一下门，可是门没有推开，像是有人用铁锨把给顶上了，顶得还很紧。我心想，这事情还真有点蹊跷，我就不推了。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结子掉了以后露出来的椭圆形的孔，我就从那孔上往里边看了一眼，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，我呀的叫了一声就跑了回来，还真是闹鬼了。窦维科在炕上躺着，全身赤裸着，宋有义刚刚从他身上下来，正往他身上拉被子，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。我一进了门就大骂起来：“好个不要脸的窦维科，大白天的！”全屋的人都惊了，就问出什么事了。我说：“宋有义和窦维科搞破鞋了，真不要脸。”人们都静了一下，继而嗡的一声，像蛤蟆炒坑一样的议论起来。我早就说过窦维科不是好东西，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。这时候站在窗前的张香书喊了起来：“你们看呐，宋有义出来了！”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，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。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，走到小院的外边去。有两个人就大声地骂起来：“流氓，不要脸！”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，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，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。他脸色苍白。宋有义和窦维科关系异常，我们早就有所觉察。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，工作地点集中了，离其他人远了，他们就来的少了。只有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，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窦维科说话。窦维科插猪食，他就围着锅转；窦维科喂猪，他就围着窦维科管的猪圈转。有时候上着班，他就把窦维科给叫走了，说是叫他帮着写什么材料。对于这些，我们都没当回事儿，因为我们知道窦维科从初到加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，表现积极，写思想汇报了，巴结管教干部了，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。他这样做我们是理解的，右派嘛，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？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，说宋有义叫他去，不是去厂部的办公室，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。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能干什么？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但是谁也不敢公开的议论他们的事情。宋有义是教导员，权力大，想批斗谁就批斗谁，谁都害怕。可这一次不同了，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窦维科在私通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家公开的议论他们，把这事儿在全农场都传播开来。结果是风波骤起，大祸临头。